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编译器和解释器 V8 是如何执行一段 JavaScript 代码的。前面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篇幅来介绍 JavaScript 是如何工作的，了解了这些内容能够帮助你从底层理解 JavaScript 的工作机制，从而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和应用 JavaScript。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继续向下分析，站在 JavaScript 引擎 V8 的视角来分析 JavaScript 代码是如何被执行的。前端工具和框架的自身更新的速度非常快，而且还不断有新的出现。要想追赶上前端工具和框架的更新速度，你就需要抓住那些本质的知识，然后才能更加轻松地理解这些上层应用。比如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 V8 执行机制，能够帮助你从底层了解 JavaScript， 也能够帮助你深入地理解语言转换器 Babel、 语法检查工具 IsLint、前端框架 Vue 和 React 的一些底层实现机制。因此了解 V8 编译器的执行流程，能够让你对语言以及相关的工具有更加充分的认识。要深入的理解 V8 工作机制啊，你还需要搞清楚一些概念和原理，比如接下来我们要详细介绍的编译器、解释器、抽象语法树、自解码、即时编译器等概念，都是你需要重点去关注的。之所以存在编译器和解释器，是因为机器不能直接理解我们所写的代码，所以在执行程序之前，需要将我们所写的代码翻译为机器能够读懂的机器语言。按照语言的执行流程，可以把语言划分为编译性语言和解释性语言。编译性语言在执行之前需要经过编译器的编译过程，并且编译之后会直接保留机器能读懂的二进制文件，这样每次运行程序的时候都可以直接运行该二进制文件，而不需要再次重新编译了。比如 C、 C++、 Go 等都是编译性语言，而由解释性语言编写的程序每次运行的时候都需要通过解释器对程序进行动态的解析和执行，比如 Python、 JavaScript 等都是解释性语言。那编译器和解释器又是如何翻译代码的呢？具体的流程你可以参考文中图。从图中你可以看出这两者的执行流程，大致可以阐述为如下两点。首先在编译性语言的编译过程中，编译器首先会依次的对源码进行词法分析、语法分析，生成抽象语法树，又称为 AST， 然后是优化代码，最后再生成处理器能够理解的机器码。如果编译成功的话，会生成一个可执行文件，但是如果在编译过程中发现了语法或者其他的错误，那么编译器会抛出异常，最终二进制文件也不会生成成功。在解释性语言解释的过程中啊，同样机器也会对源码进行词法分析、语法分析，并生成抽象语法树 AST。 不过啊，它基于抽象语法树生成的自解码，最后啊再根据自解码来执行程序输出结果。通过上面的介绍，相信你已经了解了编译器和解释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重点的分析一下 V8 是如何执行一段 JavaScript 代码的。你可以先来一览全局，参考文中的流程图。从图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啊， V8 在执行的过程中既有解释器 Iglesias， 又有编译器 TubeFan。 那么他们是如何配合去执行一段 JavaScript 代码的呢？下面我们就按照上图分解其执行流程。首先第一步，生成抽象语法树和执行上下文，将源代码转化为抽象语法树并生成执行上下文。执行上下文我们在前面的文章里面已经介绍过很多了，主要是代码执行过程中的环境信息。那么下面我们就重点的讲解一下抽象语法树。下面我们表述中我就直接用 ST 来表示了，看什么是 ST 以及 ST 的生成过程是怎样的。高级语言是开发者可以理解的语言，但是让编译器或者解释器来理解这种高级语言就非常困难了。对于编译器或者解释器来说，他们可以理解的就是 AST 了。所以无论你使用解释性语言还是编译性语言，在编译的过程中他们都会生成一个 AST。 这和渲染引擎将 HTML 格式文件转化为计算机可以理解的 DOM 数的情况类似。你可以结合文中这段示例代码来直观的感受一下什么是 AST。 这段代码经过了 JavaScript AST 的站点处理之后生成的 AST 结构如文中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 AST 的结构和代码的结构非常相似，其实你也可以把 AST 看成是代码结构化的表示。编译器或者解释器的后续工作都需要依赖于 ST， 而不是源代码。而且 ISD 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数据结构，在很多项目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最著名的一个项目是 Babel。Babel 是一个被广泛应用的代码转换器，可以将 ES6 转化为 ES5 代码。这意味着现在你就可以用 ES6 编写程序，而不用担心现有的环境是否支持 ES6。Babel 的工作原理就是先将 ES6 转化为 ST，然后再将 ES6 语法的 ST 转化为 ES5 语法的 ST，最后利用 ES5 的 ST 生成 JavaScript 源代码。除了 Babel 外，还有 Islink 也是使用 ST。Islink 是一个用来检查 JavaScript 编写规范的插件，其检查流程也是先将源码转化为 ST，然后再利用 ST 来检查代码的规范问题。现在你知道了什么是 IST 以及它的一些应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IST 是如何生成的。通常啊，生成 IST 需要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词，又称词法分析，其作用是将一行行源代码拆解为一个个 token。所谓的 token 是指语法上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的字符或者字符串。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图，来更好的理解什么是 token。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通过 var my name 等于即刻时间的语句，简单的定义了一个变量，其中的关键字 var 标识符 my name 赋值运算符等于号，然后字符串即刻时间四个都是 token，而且它们代表的属性是不一样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解析阶段，又称词法分析，其作用是将上一步生成的 token 数据根据语法规则转化为 ST。如果源码符合语法规则，这一步就会顺利的完成。但是，如果源码中存在着语法错误，这一步就会终止并抛出一个语法错误。这就是 IST 的生成过程，先分词再解析。有了 IST 之后啊，那么接下来 V8 就会生成该段代码的执行上下文了。至于执行上下文的内容，你可以参考前面几章的讲解。有了 IST 和执行上下文后，那么接下来的第二步解释器。Eglason 就登场了，它会根据 IST 生成字节码，并解释执行字节码。其实一开始啊，V8 并没有字节码的，而是直接将 IST 转换为机器码。由于机器码的执行效率非常高效的，所以这种方式在发布后的一段时间内运行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随着 Chrome 在手机上的广泛的普及，特别是运行在512兆内存的手机上，内存的占用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这主要是因为 V8 啊需要消耗大量的内存来存放转换后的机器码，而为了解决内存占用的问题啊，V8 团队大幅重构了引擎的架构，引入了字节码，并抛弃了之前的编译器，最终花了将近4年的时间啊，实现了现在的这一套架构。那么什么是字节码呢？为什么引入了字节码就能解决内存占用的问题呢？字节码是介于 ST 和机器码之间的一种代码。但是啊，与特定的类型的机器码无关。字节码需要通过解释器将其转换为机器码后才能执行。理解了什么是字节码，我们再来对比一下高级代码、字节码、机器码。你可以参考接下来的对比图。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机器码所占用的空间远远超出了字节码，所以使用字节码可以减少系统的内存使用。生成字节码之后啊，接下来就进入了执行阶段了。通常，如果有一段第一次执行的字节码，解释器 Eglason 会逐条解释执行。在执行字节码的过程中啊，如果发现有热点代码，比如一段代码被重复执行了多次，这种就称为热点代码。那么后台编译器 TurboFan 就会把该段热点的字节码编译为更为高效的机器码。然后，当再次执行这段被优化的代码的时候，只需要编译后的机器码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大大的提升代码的执行效率。V8 的解释器和编译器取名也很有意思。解释器 Eglason 是点火器的意思，编译器 TurboFan 是涡轮增压的意思。寓意着代码在启动的时候是通过点火器慢慢启动。一旦启动啊，涡轮增压介入，其执行效率随着执行时间越来越高效。其实啊，字节码配合解释器和编译器是最近一段很火的技术，比如 Java 和 Python 的虚拟机也都是基于这种技术实现的。我们把这种技术称为即时编译技术，又称为 GRT。具体的 V8 就是指解释器 Eglason 在执行字节码的同时收集代码信息，当它发现某一部分代码变热之后，TurboFan 编译器便闪亮登场。 把热点字节码转化为机器码，并把转换后的机器码保存起来，以备下次使用。而对于 JavaScript 工作引擎啊，除了 V8 使用了字节码加 GRT 技术之外，苹果的 Squarespace 和 Mozilla 的 SpiderMonkey 也都使用了该技术。这么多语言的工作引擎都使用了字节码加 GRT 技术，因此理解 GRT 的这套工作机制还是很有必要的。你可以结合接下来的图来看看 GRT 的工作过程。到了这里，相信你已经理解了 V8 是如何执行一段 JavaScript 代码的了。在过去的几年中啊， JavaScript 的性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这得益于 V8 团队对解释器和编译器的不断的改进和优化。虽然在 V8 诞生之初啊，也出现过一系列的针对 V8 而专门优化 JavaScript 性能方案的，比如隐藏类、内联缓存等概念都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不过随着 V8 架构的调整，你越来越不需要做这些微优化策略了。相反，对于优化 JavaScript 的执行效率，你应该将优化的中心聚焦在单词脚本的执行时间和脚本的网络下载上。主要关注以下三点内容。第一点是提升单词脚本的执行速度，避免 JavaScript 的长任务霸占主线程，这样可以使得页面快速的响应交互。第二点是避免大的内联脚本，因为在解析 HTML 的过程中，解析和编译也会占用主线程的时间。第三点是减少 JavaScript 的文件容量，因为更小的文件会提升下载速度，并且占用更低的内存。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首先我们介绍了编译器和解释器的区别，接着又详细的分析了 V8 是如何执行一段 JavaScript 代码的。V8 先根据 JavaScript 代码生成 ST 和执行上下文，再基于 ST 生成字节码，然后通过解释器执行字节码，通过编译器来优化编译字节码。基于字节码和编译器我们又介绍了 GRT 技术。最后我们又延伸了一下 JavaScript 的性能优化的一些策略。之所以在本专栏里面讲 V8 的执行流程，是因为我觉得编译器和解释器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对于程序员来说至关重要。向上能够让你充分的理解一些前端应用的本质，向下能够打开计算机编译原理的大门。通过这些知识能够让你更好的将模糊的概念关联起来，使其变得更加清晰，从而拓宽视野，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最后留给你个思考题，你是怎么理解 V8 执行时间越久执行效率越高的这个特性的？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